星期六晚九至十一，即刻九零三。 We are not making a broadcast. When you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Apogee, what not? Unknown lightnings and organic life form. Apogee special. All right, 咁啊，嗱，喺我手头上咧就系呢一个 英国国防 啦，英国国防部，你正系 Ministry of Defence 噶吓， 系啦， 咁啊有晒嗰度啲地址啊，净有晒电话 direct line 去揾到啊边个， 系啊，系佢电话都冇查到噶， 啊电话都冇查到噶，完全 系 好夸张， 英国 咁啊睇吓睇落去系仲夸张噶，咁啊之前嗰啲即系日子嗰啲唔好讲啦， 好， 咁佢话咧最 interesting 嘅一样嘢咧就系话。OSI 个 report 里面咧就系、是、见到 entities 嘅，即系一啲生物体啊，咁就系大约系 1.5 米高嘅， 系， 咁就着紧一啲咧就系、是、好似 nylon 面、啲尼龙面嘅 pressure suits 啊、嗯，即系啲压力 气压衣、 气压衣啦吓，咁可能要反地球啲压力噶嘛，要反压可能系嘛，咁啊冇戴头盔嘅，写到明嘅系 underline 住系 no helmets， 咁佢话嗰晚咧个 conditions 咧就系即系好有雾。啦、 嗯， 有薄雾，即系一般嗰啲英国嗰啲，即系好闷、好沮丧嗰啲天气啦。咁就嗰啲佢哋呢个 report 写咧，嗰啲生物体咧系离地嘅吓，系、离地嘅，系离地， 即系睇落系离地， 即系飘嗰啲系， 即系睇落系离地啦。 睇落系离地，佢哋写到明嘅。咁佢话咧，take recordings 亦都有噶，即系嗰啲带嘅录音 亦 都有，就录到佢哋咧系用一个。electronically synthesized version， 即系一个 synthesizer 嘅嘢啦，一个发音器，一个 电子嘅电子声咁样， 即系电子声，即系嗰啲电脑搞嗰啲声，就系嗰种 啦，系嘛？ 咁就系有一个好强嘅 American accent 嘅，即系 英 国口音嘅， 美国式口音系啦。 咁就佢话呢个 report 咧，亦都话咧，佢哋啲手嗰度咧系好似一啲爪类嘅物体嚟嘅，咁啊有三只。中指嗰啲爪，三隻同樣長度嘅， 係 嘛？咁啊，一隻手指公， 係。 咁啊，另外咧就係佢話咧，嗰、那個飛碟降落嘅時候咧，係冇受到損壞嘅。咁係 即係唔係 crash 嘅，唔係 降落，亦都係特登嘅，係 deliberately 係特登降落嘅，即係擺到明係話俾你聽，我哋到咗嗰啲嚇。咁啊，最尾呢度亦都講到咧，就係話，佢話有啲美國嘅負責整飛機嗰啲人咧，嗰啲即係 service 嗰啲飛機嘅人咧，就曾經去 service 過呢、這、一個UFO， 可能 但係咧就係英國政府方面咧，國防部咧係 not confirmed 嘅，就係佢唔 肯 定有冇人去整過， 即係英國 或者幫佢擠下油啊， 肯定有美國佬有冇主動做過嘢咯， 係啦，即係冇換玻璃皮嗰啲啦，多數都應該。 咪英國佬唔知道，應該咁講， 唔識換可能亦都係點換啊，大佬 係咯， 嗰嚿咩嚟？ 啱係咯，啱 係咪用俾啲皮都唔知啦。咁啊，亦都咧，即係講到咧，就係、是、咁多嘢啦 唔係，但呢份嘢咧， 講完噶啦，其實 係，但係呢個報告咧，第一就係嚟自呢、這個 国防部 系真系一张文件纸啦，佢上面系有埋国防部嘅 logo 啦、地址、电话所有嘢有啦。佢嚟自嘅调查嗰组织就系 OSI 啦，即系佢讲紧嘅内部调查组织 Organization of 呢个 Strategy 嘅 Intelligence 嘅，即系一个策略性情报。 除非唯一谂到嘅咧，就系除非云海手上呢一张嘢系假嘅啫。 哦，唔系，咁呢张嘢系唔系我噶嘛？呢张嘢嚟自英国， 唔系你自己打 噶 嘛？英国国防部嘅系真系英国国防部， 英国国防部里边嘅。份文件吓、啊，即系嗰、那个嗰沓讲紧1980事件里边其中一份文件嚟嘅。 咁其实系咪佢哋应该向外公布？其实真系要俾啲心理准备，英国嘅国民 唔系。所以呢件事就得意啦。嗱，个问题系我要讨论翻呢份文件先啦。喺、个就算呢170几份报告里边咧，其中有啲嘅英国国防部嘅官员咧，都喺度讲紧呢张文件噶。咁曾经有 76页喺度，即系 就系啦，76页。系，大家谂到你讲啲 number 出嚟嘛？咁咧就，佢里边就讲到呢张文件嘅时候咧，有啲高官就话会唔会呢份文件系假嘅咧？咁样，佢曾经有人咁质疑过嘅。咁但系问题系咧，有两样嘢就可以话推翻咗成件事。第一就系话佢之前后来都有人讲咧，就是、第一佢冇可能有人知道 OSI 嗰个组织去研究紧呢个 UFO case 啦。第二就系冇人知道突然间喺内部里边吓，系只有内部嘅国防部人先知道系呢个 DS 8系处理紧 UFO 嘅档案啦。咁里边份文件全部有晒呢啲嘢啦，同埋咧。你要记住一样嘢，即系我哋以前英国殖民地喺香港嘅时候，大家都记得一个条例嘅、就系咧，其实而家英国呢个条例都系冇改变到噶、有任何人 如果是用了一张公家的文件写了一份报告呢、是刑事检控可以坐终身监禁的、这个是英国到现在都是的 OK、即是有没有人去冒一个这么大的风险呢，咁同埋佢呢 同埋佢都要攞到呢张呢啲。 係啦冇错佢攞到呢张纸啦同埋佢做咗呢样嘢话就大镬嘅定係刑事检控嘅。咁同埋里面有啲嘅主要嘅名啊嗰啲嘢呢其实佢都有查嘅。 係啦。 即係如果呢张假嘅呢佢唔需要查啦即係佢觉得嗰几个字係唔驚俾人知道但係佢啲系调查緊嗰啲上司啊名啊全部系查咗。但主要内容都冇查。 哇你諗下英国 係 呢一单嘢 係 都已经有百几页呢啲咁。 一单咋 一 单嘢一百七十 字。威尔嗰单嘢，美国嗰度嗰啲， 系 如果睇真系， 即系睇雪嚟嘅， 系啊， 你睇唔到咁多噶。 哇，佢嗰份工其实系最正啦， 系冇错， 即系 keep 呢啲文件嗰条友嗰份工，每日就系坐喺度去睇呢啲嘢，哇， 系 唔话俾人听会自己知， 仲要睇完都觉得唔搞错咁样， 仲可能随时有啲即系啲物件攞到出嚟睇。 系， 不过呢个真系好 好离谱嘅一个。 是不是 UFO 界的一个很震撼的事件、 个问题是 这样的、 如果是在 UFO 界来说是应该啱的因为这个档案就是上年2002年11月28号公开的、okay? 就是在即原则上是在美国国防部公不是 sorry, 英国国防部公开啦。 他现在公开了是不是其实市民如果他申请他可以拿到这些 没错没错英国市民申请是原则上、 英国市民 原则上原则上是可以申请拿到的。即是说原则上呢其实他都是公开了的啦。即是说其实这个档案告诉人听他有个这样的外星记录呢、即是外星人目击的记录呢其实他都已经 是公开的啦可以。亦都是原则上是英国国防部承认这件事。刚才你咪讲到呢那个所谓的外星人好像飘紧咁嘅。 是啦其实他这个话嘛。 是啦是啦。 Hovering 即是离地 啦。是啦是啦。 飘。 没错没错。那这一个这样的讲法呢其实他已经写得是非常之保守的。因为呢如果在外面的小道消息因为讲紧这20年来一些的、UFO 专家讲紧英国的 UFO 专家、他去找回一些当时不肯讲给一些自己上司听的目击的人员呢其实当时是 有几个类似这样的人物的。那就是即是他们前给了一个化名他的叫 Steve 的这样的。就说呢觉得即嗰班人就觉得如果我讲咗俾人听我见到 UFO 同外星人 就会人哋觉得我癫。 係呀我上司会炖我冬菇或者会即纪录处分嘅。咁所以就反而係佢同咗一啲嘅英国 UFO 专家係讲呢件事嘅。咁呢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呢当时佢哋形容嗰个所谓嘅、外星人点解佢哋唔够胆去直接讲俾上司听呢就係、因为佢哋形容嗰个外星人係 ghost-like 嘅外星人。 即有个佢有个目击嗰啲即系唔系目击，即系访问收尾嗰啲人咧，就话过咧，其实咧，Randall Sand Forest 嗰度咧，其实系一个好 magical place， 一个好 玄妙咁嘅， 好玄妙嘅地方，就系好似一个去另外一个 dimension， 去另外一个空间嘅一个即系 doorway。 系冇错冇错，有啲人都系咁形容。咁啊，我哋讲 佢成日都会见到鬼，咁呢个其实 系啦，即系个 point 就系讲咧，其实佢哋而家讲紧见到啲鬼咧。可能就唔系鬼啦、可能其实佢哋系以为嗰啲可能如果佢真系识飞少少飘少少嘅外星人有一个行动行 系咪好似即系我哋人类去到月球咁嗰啲 嘅重力减低咗、 即系可能我哋地球嘅地心吸力比佢哋嚟嗰个星球系轻啲 系 唔重佢哋可能系仲更加重所以佢哋啲人系矮啲因为地心吸力你即系你唔可以反地心吸力唔明咁样嘛你 唔但系都可能佢着住啲装置系可以反地心吸力 到呢度就可以好似我哋 moonwalk 系啦 喺月球咁样 啦咁所以点解嗰啲人即系私底下同嗰啲 UFO 专家讲嗰啲人就话佢见到好似 ghost-like 嘅物体咁而呢份英国档案里边嘅情报竟然讲到就系嗰啲外星人系好似飘紧嘅情况咁而仲有一个呢喺当中形容嗰个外星人嘅样貌呢尤其是佢形容到嘅手呢係爪形㗎嘛係可以三隻爪即係个手指公咁嘅类似嘅物体啦两边都係咁样即係有个好似全套紧身咁嘅衫一咁嘅 拉浪面 係啦咁一件所谓嘅着衫嘅嘢啦。咁呢一个 point 呢嗱我又要讲一啲唔係我讲㗎吓係一个美国嘅研究高科技嘅专家呢喺上年嘅10月呢喺美国嘅电台呢係讲嘅。如果大家有睇到上年荷里活拍嗰套 design 咧，我唔记得中文叫 design 叫 即系讲 crop shot 嗰套戏啦， design 嗰个即系 Mel Gibson 嗰个 系啦，嗰套戏我完全唔记得中文叫乜啦，已经 咩末世咩天惊咩惊天地 泣鬼神咗啦， 唔记得咗系咩 咁嘅，咁就嗰套戏里边咧，你知道如果有睇嘅话咧，有一幕咪影到嗰个所谓突然间。嗰、那个一班人庆祝紧生日，用个 video 影住个所谓嘅外星人行出嚟，成身好似着咗甲乸衣贴身嘅。 但系嗰个 design 嗰个系好高噶嘛，系 好高嘅，冇错冇错，好高嘅。但同呢个好矮嘅唔同，但都系贴身。但系咧临尾你咪见到个外星人系有爪嘅， 系 个手指公黐住喺入边，好似有喷嘢咁样嘅。OK， 其实咧就同呢个形容出嚟嘅嘢咧几似，除咗高度啦吓、除咗个样唔系蜥蜴样之外啦，但系的个感觉系咁似。而当时其实呢个 UFO 嘅专家咧喺美国。十月嗰阵时，佢系专研究美国新科技嘅。OK， 佢就话咧，其实佢睇完嗰套戏咧，当时佢见到嗰幕咧，其实佢好震惊。 点解你会整到一个咁似咁多 detail？ 除咗高度系嘛？ 系唔系？佢话咧，原来咧，佢眼见嗰个咧，佢自己当时感觉系， 就 系 嗰个， 唔系外星人啊！即系佢觉得呢个唔系外星人啊，而系咧呢一套成套嘅套装咧，所谓、连埋爪，连埋一个手指公好似有喷射咁嘢咧，其实就系而家咧，嗱呢个系未公开噶吓，唔系 呢个系咩未公开先？ 美国政府未公开，但系 你无端端知嘅， 唔系我讲嘅，系一个 UFO 专家喺美国讲嘅吓，千祈唔好。 唔好误会，总之唔系云海， 唔系我讲吓。咁佢就话系一个未公开嘅美国嘅最新嘅军人服装嘅最新设计嚟嘅，最新高科技嘅军人服装嚟嘅，系甲乸衣似蜥蜴鳞，之后系贴身着起身，之后系有爪形三只， 唔系啊嘛， 系啦，冇错啦，呢个就系佢嗰阵时话。点解套戏会 系美军最即系嗰个爪嘅？ 系啊系啊， 有手指唔用 嘅爪。系啊系啊，系贴身嘅重要。佢话里边系重要系恒温嘅，即系你去到夏天系凉，冬天系 冬暖夏凉， 冇 错 系 嘛？ 仲冇错啦。 边度买到呢啲嚟？ 就系佢而家最新嗰件恒军装咯。咁就系佢当时 咁掹鸡射枪嗰啲嘢点样？ 我谂佢可能需要嘅啦。当 时我唔怪之你而家睇电视咁系嘅，睇电视如果你见到嗰啲即系最新科技咧，其实已经系最落后噶啦嘛。 系系， 大家喺电视见到嗰啲咧， 已经系最落后。见 到 咧， 其实就已经系廿年前嗰啲。 冇错啦，紧噶啦，冇错啦。 list 系啦， 佢而家系话即系用电视嚟打噶嘛，嗰场仗系自己每个有个电脑孭住个电视机仔，摆一个即系个。插喺嗰、那个啲枪系可以递出去，你唔使夹个头出去。 系啦系啦， 打横就射你。 即系总之系一啲最新嘅，系啦。即系呢一件咧就系最新，而且未喺任何公众场合曝光 過。可能即系已经用卫星嚟， 有可能，甚至佢哋形容股啦，即系嗰个UFO专家股咧，嗰件甲乸衣其实原则上可能系有啲防弹设备嘅，即系你打落去系 哇，仲咁薄 弹胶嘅系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呢单嘢咧。如果你讲紧呢件事，1980年发生嘅啦、即系嗰、那个即系英国国防部里边呢份报告。咁、而嘥呢套戏系上年拍噶啦 ，OK？ 咁可能佢哋内部有人俾咗啲消息佢，可能佢就模仿咗呢个所谓最新科技嘅衫去拍咗个扮外星人嘢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喺呢个80年呢个报告里边，呢、這个外星人竟然可以用一个电子嘅仪器去讲到美式嘅英语啊嘛， 咁但系其实嗰个美军嘅新设计会唔会系我哋掩饰自己，即系唔着迷彩咯？我哋唔好话俾人听我哋系美军啊，我哋想扮外星人 都得嘅， 唔知咩事喺嗰度俾人炸咩？ 都得，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可能呢件事就系讲紧美军喺20年前攞到一个咁嘅科技咯。 嗯， 即系话点解佢会可以喺，即系因为呢份报告里面爆咗就系1980年就出现咗咁样一个类似嘅外星人，仲系可以翻译到同美军倾到偈。 佢有个 electronic device， 系啊系啊， 有个机器， 冇错、 可能翻译嘅， 系啦、咁但系 零格通咁样嗰啲， 咁我唔知啦。咁但系仲要系咧，其实咧呢段对话咧，所谓呢个英式。美式英语嘅外星人对话咧，其实应该系有个 record 嘅，即系有录到音噶。 嗯， 但咧英国国防部喺呢次公开里边咧，佢冇公开咗呢段片呢段音带。 嗯， 净系公开咗之前头先播嗰段。 即系分开五次播。 咁我唔知佢会唔会啊？但系我就怀疑嗰段嗰边带可能已经唔系喺英国国防部噶啦，可能已经俾美国攞翻噶啦。咁于是乎成件事咧就 你冇得到咩？ 吓、我点会得到咧？我想 你得唔到咩呢边带？ 唔得唔到。 最严重嗰样嘢你面熟， 系啊系啊，唔系我呢啲嘢真系唔知嘅随心嘅。 我呢真系好夸，唔系 好夸， 真系 嗰个系美军嘅最新服饰，即系即系超乎你想象嘅， 超乎你想象系啊。咁变咗，你谂下，如果80年呢单嘢，嗰个外星人其实同即系呢班外星人啦，80年喺英国出现呢班嘅有爪即系紧身衫嘅外星人，同英国同美国政府军方有啲咩联系紧咧？其实系22年嚟都冇人知过，即系话只有美国知，甚至咧好彩英国系 keep 咗呢份嘅档案啫。是一个 OSI 做的档案，即是他们自己内部一个调查组做的档案。如果不是呢，其实这件事就瞒天过海了的了。就没有人知道个真相的了。咁亦都呢，其实在某个程度上呢，英国国防部竟然这么大胆向将所有的 information 公开，而成件事其实是跟美国唱对台的。 但有没有人质疑过那个 UFO 专家仔出来讲话，即是那个美军最新的衣着是这样的。 我想可能他 他怎么知道他是 UFO 专家，他不是军事。 不是，他是 研究美国军事的。即是他是研究美国即是而家最新科技嗰啲嘢嘅。咁但係当然啦，你可以質疑佢，除非佢攞到件衫出嚟咁讲啦。但係我諗你要俾美国人嘅军部最新嘅科技攞出嚟都几难嘅啦，讲真。 佢一係就间谍，一係佢喺里面做嘅。即係呢啲咁 secret。咁 secret 嘅嘢佢點樣可以即 係啦，呢啲真係 即係好似你咁樣，即係你點樣可以攞呢沓嘢嘅？ 呢啲要靠人哋嘅，呢啲 要靠啲 friend 嘅，係出外交朋友， 係出外交朋友。咁變咗個報告裏面所有嘢其實全部根本就係同美國唱對台。咁佢公開咗成扎呢啲報告，就話俾人聽咗1980年嘅事，原則上喺英國個立場咧。是冇唔反唔会系否认嘅，同埋会系原则上系支持呢件事嘅真确性嘅。 咁其实而家英国，你去英国嘅时候，你问嗰啲人，佢哋会唔会知道有呢件1980年发生嘅，即系 可以话全个英国啲人都会知，不过佢未必会个个去啲上去 study 咯，系咯，或者未必会个个会认为呢件事系最真实咯。但系而家既然国防部公开咗所有嘅嘢嘅时候咧，我谂佢哋会自己去再衡量英国人本身。 咁啊嗱，千祈唔好行。系啊，砖头咧，头先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就应承过你会俾一个网址嚟嘅，咁呢个网址亦都系关于英国嗰边啲嘢，咁亦都系非常之 official 噶，即系唔会放啲流料俾你嘅，咁你阵咧就即系尽量大家即系。唔好咁密咁样上去啦，系嘛？睇一次就算啦， 临尾先俾， 临尾先俾，咁啊，而家整翻首歌睇下先。 好啊， 呢首歌特登送俾你，云海， 好傲。 This masquerade， 假装啊嘛， 伪装啊嘛，其实 你讲政府啊， 系啊。 Check it out。 Are we really happy here with this lonely game we're playing? Looking for words to sing. Searching but not finding understanding anywhere.In a masquerade. Both afraid to say we're just too far away from being close together from the start.Tried to talk it over, but the words got in the way. We're lost inside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Hearts of weeping disappear every time I see your eyes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ooh, ooh, ooh,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that we carry on this way, we're lost in a masquerade. George Benson 啊，歌名叫做 This Masquerade。 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在美国第51区 Area 51工作过的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这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的飞行物体。 What is this thing?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Nothing logic. Apache is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Jason. 是是 我哋要讲返呢，因为呢其实成个报告里面呢，因为有啲嘅就算係坊间都好啦，英国坊间都好啦，都有啲人呢去批评呢件事，或者係用啲好批判性嘅角度呢，就觉得呢啲高官 质疑 係啦，就佢哋经常就用一个头先最初你节目开头讲嗰样嘢，就係个灯塔㗎嘛，嗰啲灯光嘅照射令到嗰班高官同埋军事人员呢就错觉係 以为係啦， 以为 係蓝灯红灯就要係喺话喺架警车入咗嚟，唔可能嘅。 咁问题就係咁嘅，其实呢当时呢包括呢啲高官，包括 Charles 嘅上教啦，其实佢喺电视台啊、电台啊、英国啊好多个传媒都访问佢嘅时候啦，佢其实都答得好好嘅，佢话都几荒谬，佢话佢讲嗰啲批评人好荒谬，佢话。他说呢他们每一天在那里巡，难道他连见到灯塔都认不到吗？他们第一这样说，因为那个灯塔是已经是这么多年都在那里了。第二就是说他见到目击个案那些 UFO 出现的时候呢，其实他们 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是都见到那个灯塔的。 绝对是两件事。 两件事来的。他说呢只不过是那些人不愿意相信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就会将灯塔的光呢就一定要是他们见到的光这样。同埋呢他们讲到那些光线好像鞭这样射下来的时候呢，有啲批评嘅人就话呢嗰啲一定係灯塔嘅光呢就射向佢哋咁样。 佢同埋有一个目击者，即係唔係一个目击者，一个质疑者呢，佢话嗰啲鞭射落你度嗰时呢，因为嗰个係一千火嗰啲灯你就好猛过嚟。佢话当佢射到你隻眼嗰时呢，应该 burn 咗你隻眼，中间只会黑色一片，即係你见唔到，可能就解释到。 你就以为 嗰个鞭係向住你射囉，你其实。但係佢而家嗰个飞碟嘅 report 係话个鞭系喺上 面 嚟地下嘛， 仲要系佢好多次都同啲记者传媒讲咧，话我系睇住佢系喺个飞碟嘅底射，个鞭系向地下射。 另外一个佢话，如果系 灯塔系冇关 系，如果系嗰个系警车嘅话，即系警车灯械系闪蓝，但系唔会系喺半空系嘛？ 系冇错。 咁嗰啲系军人嚟噶嘛，佢哋受过训练噶嘛，同埋呢个系 national security 嘅问题，即系为国家安全嘅问题。你雷达见到佢，你唔知道边个嚟。 是啊，冇错冇错。 即系呢个喺呢个时间，我唔相信嗰啲军人真系会讲笑，但系佢哋嗰个有一个专质疑呢啲嘢嘅啫。军人都系人啊，佢廿四小时唔讲笑噶。 但系呢啲嘢如果佢会讲笑咯， 即系兜巴扯你啦。 我完全觉得佢唔会 即系时间讲笑。 同埋我觉得一个不约，因为佢两个基地其实隶属于不约噶嘛。一个不约嘅组织啊，个军事基地，佢冇可能啲人员系无端端揾啲咁嘅少去讲咯。同埋另外仲有一啲人去批评嘅就话咧，佢哋话可能佢哋见到嘅只不过系一个俄罗斯当时有个飞船 系啦，唔系即系人造卫星，人造卫星即系嗰啲用完咗啊， 系啦系啦，坠毁落地球嘅， 经过大气层咁跌咗落嚟， 系啦， 咪庆咯， 系啦， 咁咪暖暖地咯，咁所以佢军人摸落去成日暖暖地。 但系个 point 系咁，但系嗰个跌落嚟嘅嗰个所谓俄罗斯嗰个人造卫星或者系嗰个残骸又好啦，乜都好啦，系廿五号跌落嚟嘅。 嗯， 同佢27号、28号、29、30嗰啲完全冇关系嘅。咁变咗成件事根本咧系有啲好唔想去信呢啲嘢嘅人咧，就系、是、安一啲罪名俾佢哋去睇错嘢嘅。咁就算好似你成份嘅英国档案保护睇完咧，其实某个程度上咧，佢系企喺嗰班见到 UFO 嗰啲人嘅角度去睇咧，系多啲添嘅。 好啦， 嗯。 喺呢个时间你都要即系嗰件事已经讲完啦， 嗰件事 最重要嘅嘢而家要爆啦，系嘛？其实今日先系入地狱喎，而家 唔系咁嘅关 系，而家先系主菜， 咁啊唔关，唔系咁。 不过问题咩爆咧？ 仲有啲嘢爆就系咧，英国 要攞你个公事结 呢个英国国防部咧喺上年嘅11月28号爆咗呢单嘢之后咧，其实啱啱喺三个礼拜前啊，2003年嘅7月8号， 系， 佢亦都爆咗另一单嘅报告出嚟。咁呢一份报告呢就係、是、就係、是、啊 ,sorry, 係7月6号啊。 7月6号。 7月6号。咁呢佢呢就係、是、爆呢份档案嘅出嚟之后呢、就是、英国嘅观察家报呢就

即刻撳你 keyboard 咧，首先就上咗呢個 BBC .co.uk 揾翻 news 嗰 part 啊，咁你就其實咧就阿雲海咧就話咧，你入到去咧，佢會問你你係英國嗰邊，亦或唔係英國嗰邊嘅，咁你就扮喺英國嗰邊。 係啦係啦，最好扮英國嗰邊。 話俾你聽係英國嗰邊，就唔好話俾你聽你係中國嗰邊。 係冇錯冇錯， 你英國嗰邊嘅。 係係 係，喺英國本土係嘛？ 係 OK， 咁你英國本土之後咧， 呢啲嘢都爆。 咁我問你啊嘛， 扮 英國佬啊嘛， 要 寫俾你睇啊嘛， 係啊， 咁你話埋俾佢聽， 好好好， 佢錯咗咁樣。 係， 咁啊，總之你去到 bbc.co.uk 之後咧，佢有一版咧就係Are you in UK or something 咁樣咁 yes 啊 ，yes 之後咧就有一版咧，佢就喺 search 嗰度咧，你就打 UFO lights caught on film， 就 UFO 啦 ，lights 啦就係燈，即係光，就 lights。lights， caught on film， 就 caught， 就 on film， OK， on film， 就被拍低啦 ，film， F I L M， 跟住你入咗呢度之后 search 咗之后咧，佢有两个 result 出咗嚟嘅，你就 click 上边一个就直情系写住 UFO lights caught on film， 你一 click 咗去之后咧，隔篱有个 video 嘅 button， 你一 click。 但如果你在網上聽緊嘅，你click咗咧，聽唔到呢個字。 咁唔緊要啦，已經你要知道嘅 information 已經照曬你啦。我都希望你快啲去睇睇先，即係點都要睇睇噶啦。你自己去判斷，你自己 judge 下究竟呢啲咁嘅不明光體係堅定流啦。你自己去判斷啦嚇。 同埋佢都話咧，佢播嗰段咧，其實係因為佢攞咗成名啦，已經去咗揾一啲嘅即係專家去分析啦，再去調查啦。我諗相信佢遲啲都會比較一個長嘅版本咧擺出嚟嘅，我相信啦嚇。咁當然我如果知道佢擺一個長版本，我會通知大家嘅。咁呢個就短嘅版本，好短嘅版本。 不過大家你睇嘅時候咧，就頭先雲海咧就講有三粒燈嘅。咁但係我哋睇呢個BBC 嗰個 crew 拍到嘅片段，其實我就見到兩粒 係。但係佢其實之前佢話佢有一粒係好微弱嘅喺下面嘅。即係當然可能佢個解碼可能即係你諗下電腦睇嗰個片，始終可能係弱啲。 就呢個我覺得咧，即係你點樣質疑咧都。唔使得意嗰个 BBC 嗰三个字啦， 系 冇 错， 好啦，系嘛，即系， 同埋我而家都好中意 BBC 嘅，因为咧佢系而家咧不但只系同呢个英国政府对着讲， 但呢啲就唔会喺即系嗰啲BBC 台睇到噶啦，应该 我哋香港嗰个台睇唔到吓，因为我哋香港系国 即系英国嗰个台佢有播， 英国嗰个台有播嘅， 哇，咁佢好 open 喎，真系，净话俾你听有。 其实 BBC 喺呢几年，其实佢哋我喺我眼中，其实佢黐咗线添嘅，即系直情系乜嘢，总之系政府话冇。UFO 佢就即刻播晒， 即系首先上年嗰个 BBC 播警察嗰个片段，我哋 好 夸张，而家又系呢个就系佢自己嘅 crew 拍到， 系啊， 系啦，咁啊唔使再重复啦，系嘛 ？UFO lights caught on film， 冇错啦。 咩？ 唔系，我想问你去到几点钟要播嘢啫？ 而家播噶啦， 已经播嘢啦，大 家。UFO lights caught on film， 系 记得扮英国人。 Jesus Christ。Save